宗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美国哥伦比亚影业旗下票房收入最高的作品，长久以来一直是2002年上映的蜘蛛侠，净收4.037亿美元北美本土票房，之后再无来者。但是在2018年，这项记录终于被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打破，北美本土报收4.04亿美元，全球累计9.6亿美元，成为了哥伦比亚厂牌下票房最高的作品，也成为了巨石强森、杰克布莱克、黑人笑匠凯文哈特三个人履历中票房最高的作品。这部影片于2018年1月12日在我国上映，共获得4.92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动作影片《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的故事。这部影片的前作《勇敢者的游戏》于1995年上映，以离奇的故事情节被评价为最富创意的电影，席卷当年全球票房2.6亿美元，成为年度票房最高的奇幻冒险电影，并荣获第22届土星奖最佳奇幻片奖提名。作为当年引进的为数不多的美国大片之一，曾与《真实的谎言》《未来水世界》等经典好莱坞影片齐名。影片中至今令人称道的原因之一，在于其超前先进特效的使用，颠覆想象力的画面和故事情节，更是让人耳目一新。而曾饰演蜘蛛侠女友的克尔斯滕·邓斯特，更因在影片当中的精彩表现一炮而红。这部罗宾·威廉姆斯花了半辈子时间才通关的游戏，成为了一代全球影迷的共同记忆。22年过去，现在的要求也许不能和当年同日而语，但是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表演状态，当我们再坐在荧幕前看完这部影片，感受新视觉效果冲击的同时，仍旧是满满的感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这部影片，开启我们《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的冒险之旅吧。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1996年的一个清晨，埃利克斯的父亲在沙滩上慢跑时，发现了一个木盒子棋盘游戏，上面写着尤曼吉。回家后，他顺手给了儿子。半夜，埃利克斯被尤曼吉木盒发出的一阵鼓声惊醒，他好奇地把盒子打开，并把里面的卡带插在游戏机上。就在他打开电源的一瞬间，一阵强光袭来，埃利克斯突然消失了。20年后，中学生斯宾塞因为帮好友大冰箱写论文，二人都被校长留堂劳动清理地下室的房间，而同时和他们一起留堂的还有一个没有社交能力、害羞内向的学霸。因为不愿意参加体育训练的玛莎和超级自恋在课上给闺蜜打电话的贝斯尼。地下室里到处乱翻的大冰箱从一堆捐赠物品中翻出了一台游戏机，出于好奇，大家接上电视，通上了电源，于是屏幕上显出了三个大字尤曼吉。随后是选择角色，其中飞行员、水上飞机、麦克唐纳无法选择，四人出于无聊，大冰箱便选了动物专家芬巴，斯宾塞选了斯莫德永石博士，贝斯尼选了制图天才谢利奥布伦教授，玛莎选了男人杀手红宝石沃伦豪斯。就在所有人摁下开始键时，一阵鼓声响起，他们惊恐地发现自己被吸进了游戏机中。转眼间，四人从半空中坠入了一片丛林，并且发现自己的身体和声音都不一样了。特别是贝斯尼，从女生竟然变成了矮胖子的中年大叔制图师奥伯伦教授。细心的玛莎还发现每个人手腕上都多了三道横杠纹身。惊恐不安的贝斯尼吵着要回去时，却从背后河流里浮上的一只河马一口吞进了肚子里。正当另外三个人吓得不知所措时，头顶传来声音，矮胖子贝斯尼又从天上掉了下来。四个人里要数大冰箱最了解河马，虽然他也闹不清脑子里怎么会有这些知识，但他知道面对河马的攻击最好的方法是赶紧逃。几个人在丛林里狂奔，这时从小道里冲出来一辆越野车。 斯莫德勇士博士，欢迎来到尤曼吉。别傻站着了，还不快上车，走， 快快快快！ 他们不由分说上了车，逃到了安全地带。 斯莫德勇士博士，国际知名的考古学家和探险家，你的英勇事迹传遍了七大洲的每个角落。 安全带在哪儿？ 不得不说，见到你实在是荣幸之至。说真的，你本人比我想象的更有魅力。 谢谢。 你是谁啊？ 迈吉尔·比林斯利为您服务。您是铁拳卢比少男杀手，欢迎来到尤曼吉。我在这里恭候您多时了。尤曼吉处在生死存亡之际，现在只能靠你们解除诅咒了。 诅咒？ 什么诅咒？ 不好意思，你有没有看见我的手机？ 谢尔顿·奥布伦教授，欢迎来到尤曼吉。奈吉尔·比林斯利为您服务。我在这里恭候您多时了。 这人有毛病吧？他应该是 NPC。 是什么？麻烦你说人话。 就是非玩家角色，是游戏里设定的。不管我们问的什么，他只按照编好的程序回答。 明白了，现在都清楚了。 富兰克林·耗子芬巴，欢迎来到尤曼吉。 是毛子，不是耗子。 不，先生，就是耗子没错。 耗子， 就是因为你个子小讨人喜欢才有这个绰号的。我知道你会来的，没有你这个可靠的跟班，勇士博士哪儿都不会去。 什么跟班？ 自从勇士博士在秘鲁丛林把你从军阀手中救出来后，你就跟他形影不离。 好吧， 我们还是说说诅咒的事吧。 我寄给你的信上全都写着呢，博士，也许你应该读一读。 哪儿来的信？ 这时斯宾塞突然发现自己手里多了一封信。 好吧，亲爱的勇士博士，写这封信给您是因为尤曼吉已经危在旦夕了，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哦，伙伴们， 出什么事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应该是过场动画，游戏中很常见，就是介绍背景的小片段而已。 我名叫奈吉尔·比林斯利，是尤曼吉的向导。我曾受雇于你以前的搭档，现在的死敌拉塞尔·范佩尔特教授，给寻宝队做向导。知道吗，范佩尔特教授曾经来寻找过传说中的美洲宝神像，神圣的尤曼吉宝石就在那儿。 你也知道，那颗宝石让他无比痴迷。经过多年的探索，他终于找到了宝石的所在地。范佩尔特说，他寻找宝石是为了用文字记录下它的存在。这是真的，可我万万没想到，他其实是想把宝石据为己有。有曼吉，一直有美洲豹守护。据传说，谁取走神像的宝石之眼，谁就会被黑暗之力所吞噬。宝石赋予了范佩尔特操控有曼吉所有生物的能力，他能随意命令他们。不久，这片祥和之地就遭到了可怕的诅咒。我求他把宝石放回去，可他既然得到了宝石，就绝不会放手。因此，等他们晚上睡着后，我就动手了。好了，宝石在此，你必须在伙伴们的帮助下，竭尽所能将它重新安到美洲豹神像的眼睛上，把诅咒解除。我相信你们现在都准备好了。 其实我觉得 祝你们好运，有曼姐的命运就在你们手里。 什么？哦， 请记住，游戏目标我解读，宝石归位诅咒除。若想成功回现实，勇闯虎穴方可行。大喊一声有曼姐，祝你们好运，有曼姐的命运就在你们手里。请记住，游戏目标我解读，宝石归位诅咒除。 随后奈吉尔将四个人赶下车后绝尘而去，看来四个人必须结束游戏才能回家。斯宾塞展开地图就傻了眼，地图不仅缺了一块，还是白纸一张。这次制图师贝斯尼发挥了作用，只有他能看到地图上的内容，这一下大家都明白了角色设定的重要性。贝斯尼还在研究地图方位时，一枚火箭弹就飞了过来，击中不远处的树木。原来佩特教授的人马骑着摩托车疾驰而来，四个人见状拔腿就跑，钻进丛林之中。可是敌人太多，斯宾塞他们慌不择路中逃到了悬崖边，悬崖之下是深不见底的潭水，后面的追兵越来越近，四个人鼓起勇气跳了下去。 我快跳出心脏病了，现在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我这辈子都没这么丢脸过，你再敢背我试试。 我喝了不少水， 我中弹了。 哦不， 玛莎！ 正说着，玛莎突然就消失了。 嗨，他到底怎么了？ 他死了吗？他死了吗？先等一等。 这时，玛莎从天而降，砸在了大冰箱的身上。 快从我背上下去！ 没事吧？ 我想试试。 没听见吗？快点，快下去！ 你这不下来了吗？ 怎么不问问我有没有事？搞什么？当我是人肉器件吗？ 跟我想的一样，每个人都有三条命。看看我们手臂上的纹身。老天哪，这肌肉可真结实！ 烦死！你在说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生命。贝斯尼被河马吃了，所以他只剩下两条线。 他说的对。 等等，三条命都用光了，会怎么样呢？ 一般意味着游戏结束。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真的会死在这里？ 我也不确定。 你不确定？你说你不确定吗？电子游戏天才， 我又没亲身进过游戏好吗？所以我不确定。不过没错，恐怕是我们都会死。我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去找缺失的地图吧。 好吧，看来这座山的另一边有一个小村庄，没准就是集市。 那就去吧。 四个人翻山越岭来到了地图上标记的集市。这时一个小孩跑来，带着众人来到了一间帐篷。原来这又是游戏中的一关，要传达的是大家需要相互信任的含义所在。通过这一关后，贝斯尼在草篮底下找到了一张字条，字条里包着一个大象的小玩偶，还写着看到我时开始攀登。没有看到缺失的地图，却拿到这不明所以的话，大家一边讨论着一边走回集市，耳边又传来熟悉的摩托声。佩特教授和他的手下追来了，眼见寡不敌众的四个人就要被佩特教授抓住了。这时一只烟雾弹飞了过来， 一个蒙面人招呼四个人跟着他走，穿过集市下机关重重的密道，总算摆脱了追兵，到了蒙面人居住的林间小屋，蒙面人自我介绍起来： 你们好，我叫 Alex。 我是 Spence。 玛莎，冰箱还有 Bethany。 Bethany， 你是女孩？ 女人。 现实里你可能会追她的。 你做的什么？ 鸡尾酒啊，我的强项之一。另一个是开飞机，不过有几只猩猩开着战斗机把我的飞机给打下来了，所以可能也算不上强项。 对了 Alex， 告诉我，你在游戏里待多久了？ 哇、哦，这个很难说，这里没有时间概念，但是至少几个月了。 几个月了？ 什么？ 是我一直都过不了交通工具屋那关。 交通工具屋又是什么？ 就是下一关。第一次我的热气球连飞都飞不起来，第二次就是飞机被打下来那次。现在我只剩最后一条命了，我没有希望了，我可能永远都没法从这儿逃出去了。要是再遇到危险的话，我就真的玩完了。鸡尾酒可杀不了黑曼巴蛇。 当然不行了，这事儿得靠动物学家。嗯， 艾利克斯，我们一起努力吧。你待的久，比我们更了解游戏，而我们几个有很多强项。 对，我们合作的相当不错。 我没有信心，每一次我都会搞砸，别指望我。一想到还要回去继续闯关，我心里就害怕得要命。我不想死在永曼界。 我们得团结一致，这样就能成功，我有信心。 我知道了，你就是缺的那一块，我们其实要找的就是你。 等等，提示说我们要到集市上寻找缺的那一块，缺的不是大象， 缺的是我。 是啊。 好吧，一起努力。 对， 在艾利克斯的指引下，斯宾塞来到佩特教授设置的交通工具屋，这里有两名守卫看着。为了转移两名持枪守卫的注意力，在贝瑟尼的调教下，玛莎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对于没有跟异性打过交道的玛莎来说，当她扭着刚刚学会的僵硬的猫步走向守卫时，躲在暗处的其他四个人不禁担心了起来。 伙计们，我看美人计能行。 我觉得也行，她还挺亮的，而那帮人呢，其实没见过多少人。 挺亮？ 好吧，不是辛迪克劳夫那种亮，但是在这里霹雳娇娃。 娇娃？ 辛迪克劳夫？ 你就这标准？ 艾利克斯，今年是哪一年？ 你什么意思？ 哦，不是吧， 是1996年。 你是 Alex Freak 对吗？ 对，是我。 你是说怪房子里的那个？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呢？你们认识我？ Alex， 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 你在游戏里困了20年。 我本来想委婉一点。 什么？不，你们在逗我玩对吧？ 不，不是逗你。 Alex Freak， 我们镇上的人都知道你，你就是那个失踪的男孩子，失踪了20年。 20年？ 20年，兄弟，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但 Cindy Clough 差不多50岁了。 但还是很亮。 等等， 我们会带你回家的。 让艾利克斯与父亲团聚成了大家心头另外一个重要目标。而这边的玛莎在转移守卫视线失败后，最终用自己拿手的功夫摆平了守卫。这时佩特教授和他的手下也追来了，五个人赶紧登上艾利克斯驾驶的直升飞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闯过这一关，来到了谷口。 伙计们，我尝试穿越这道峡谷不知道多少次了，你们能想象它有多大吗？ 这时艾利克斯突然发现自己被蚊子叮了，蚊子是他的致命弱点，他当即陷入了昏迷。 不不不，艾利克斯， 艾利克斯， 不，艾利克斯， 艾利克斯， 拜托不要跟我说句话。 天， 醒醒，醒醒啊， 他快死了， 我们不能让他死，游戏就快结束了，谁会做心肺复苏？ 我会按压胸腹3次，然后做人工呼吸。 1、2、3，接着怎么做呀？ 捏他鼻子，让他张嘴，然后嘴对嘴。 好的。 吹口气，再吹一口，然后重复。 贝斯尼立刻开始给艾利克斯进行人工呼吸。 贝斯尼，停下你的纹身。 好像要把你的一条命给他。 给就给，没问题。 要是你也需要呢？ 我想让他也回家。我怎么了？ 是贝斯尼，他给了你一条命。 贝斯尼，没事吧？ 应该没事。 贝斯尼，真的吗？你给了我一条命。 是的，是我给你的， 谢谢你。 经过这一番的折腾，一行五人继续前进。很快，大家在茂密的丛林中找到了通往美洲虎神像山谷的道路。斯宾塞驾驶着摩托车很快就要到达山顶了。谁知这时佩特教授也赶到了，并且用枪挟持了贝瑟尼，要用宝石换贝瑟尼的命。正当大家不知如何是好时，丛林中传来大象的叫声。大冰箱骑着大象，手举着宝石冲了过来。趁着混乱，贝瑟尼挣脱了佩特的控制，谁知宝石混乱中却掉进了一群黑曼巴蛇之中。看到大象就开始攀爬，玛莎一个眼神，斯宾塞心领神会，跨上摩托车从神像背上向高处骑去。而玛莎这时也跳向蛇群，在拿起宝石的同时踩向了蛇群。被蛇咬丧命之时，他手握着宝石出现在半空中。已登上神像顶的斯宾塞瞅准机会，抛出绳索，凌空接住玛莎手中的宝石，用力摁在了神座上，高呼尤曼吉之后，光明再次降临这片黑暗的大陆中心。邪恶的佩特在光明中化为灰烬，尤曼吉大陆的诅咒被解除，在奈吉尔的帮助下，所有人回到了现实之中。斯宾塞、玛莎和大冰箱兴奋不已，只有贝斯尼看着少了一个人的团队，心中有些失落。从学校出来，四个人又来到了埃利克斯的家门前。这时一辆车停在了门前，一个成年人下了车，看到站在不远处的四个人，他立刻走了过来。 贝斯尼，斯班斯， 是我， 铁拳卢比。你确实撞得像冰箱。能见到你们太开心了。 你终于回来了。 是啊，回来了。我回到了开始游戏的那年，1996年。 那你的父母他们好吗？ 哦，他们都挺好的。 你是大人了，都有自己的家了。 是啊，没错，这是安迪，我还有个女儿，我给她取名叫做贝瑟尼，用我救命恩人的名字取的。真是太开心了。 告别了埃利克斯，四个人来到后巷的垃圾桶旁。大冰箱举起找到的保龄球，狠狠砸向了还在发生阵阵鼓声的游戏机。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我们的黄金强档单元中，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动作冒险影片《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根据这部影片的导演介绍，影片中的丛林戏份很多都是实地取景，而非绿幕拍摄。几位主演和工作人员克服各种困难，到夏威夷瓦胡岛的丛林中实地拍摄，从而真实地还原了游戏中的广阔天地，使观众在观影时仿佛跟主角们一同被吸入电子游戏中，从真实社会穿越到原始丛林。而影片中巨型的美洲豹山也是货真价实，绝不是靠后期合成，它是夏威夷外景的一座山头。12米高的美洲豹头雕是用雕塑泡沫完成，再用水泥和石膏做旧，达到石头的效果。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主题曲，欢迎来到尤曼吉。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 汪！17天纵横澳大利亚奇迹之旅，揭开埃尔斯岩的神秘面纱，看魔石在晨曦光晕中幻变色彩，沙漠星空晚宴，烛光萤动中聆听天籁之音，在上亿岁热带雨林中与时空对话，塔斯马尼亚邂逅独有萌宠小恶魔，澳大利亚尽享傲世之美。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www.aoyou.com。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2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